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美丽的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老师，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共享英语。 好，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掌握的 words and expressions。 那么今天的单词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所以希望广大的听众能够认真学习他们的相关词组和词汇。第一个单词 term。那么我们还有另一种表达叫 semester。 semester。 S-E-M-E-S-T-E-R, 也是学期。在英国很多人也使用 session, S-E-S-S-I-O-N, session 代表学期。 Term, session, semester. 那么我们这个比如说最后一个学期就可以 last semester, 那么第一个学期就是 first semester. First semester and the last semester. The next word is embassy. Embassy, 大使馆。那么例如美国大使馆可以叫 American Embassy, American Embassy, 也可以说 The Embass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我们到大使馆是要获得签证的，英文叫 Visa, Visa. 那么护照英文叫 Passport, Passport. 护照照片 Passport Photo, Passport Photo. 那么大家可以造一个句子，如果你想获得护照，你必须要拿你的护照照片。If you want to get your passport, you must take the passport photos with you. The next word is overcoat. Overcoat. 我们穿在外面的大衣。Fur coat. Fur coat. 我们叫皮毛大衣，也可以叫 mean coat. M-E-A-N, mean coat. Mean coat. 那么关于衣服的词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想到冬天穿的毛衣 Sweater S-W-E-A-T-E-R Sweater Sweater 另外我们毛衣里边分两种，就是一会儿会学到一个单词叫套衫或者叫圆领毛衣，套头的叫 Pullover Pullover 那么还有一个叫开衫 Cardigan C-A-RD-I-G-A-N Cardigan Cardigan 我们叫开衫，就是带扣子的。 Next one is Trench coat T-R-E-N-C-H 空格 C-O-A-T Trench coat Trench coat 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会问，这是什么样的衣服呢？那么大家知道风衣中有一种是有点像军服，就是其他国家的军服一样，有很多的 pockets, 所以这种情况就叫 trench coat, 战壕服装。那么另外一种简单一点的风衣就叫 windbreaker, windbreaker, W-I-N-D-B-R-E-A-K-E-R。另外一个单词叫 jumper, J-U-M-P-E-R, 我们叫卫衣，就是穿在毛衣下面的一些衣服叫 jumper, Jumper 晚装 Evening dress Evening dress 那么大家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第一种睡衣是上下分衣服和裤子的，所以英文叫 Pajamas P-A-J-A-M-A-S Pajamas Pajamas 那么还有一些人喜欢穿睡袍，英文叫 Night gown Night gown 这就是我给大家补充的关于服装方面的单词，希望对于大家能有一些用处。 服装家族。 对 ，was family， 其实这也是记忆单词的一种方法。 很多听众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说不出来这个别人身上到底穿的什么衣服，我们在这种情况就管它叫 outfit， outfit， O U T F I T， outfit， outfit， 外套。 对，我们说你这身行头，例如周老师今天穿的我特别喜欢 ，I like your outfit today。 我这个呢就是 mix and match， 混搭。 现在最时髦的一种 style 风格和方式。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到英国的话，会发现英国的很多报纸都在谈论一个女孩，她的英文叫 posh girl， P-O-S-H 空格 G-I-R-L， posh girl 这个词在英语中代表维多利亚，就是贝克汉姆的妻子。那么实际上 posh 代表的就是时尚，一说 posh girl 就代表特别时尚的人。 Trendsetter 是一位引领时尚的人物。好，下面一个词，在这种情况下 In that case, in that case,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既然这样的话 in that case. For example, I'm not going to have dinner with you tonight. In that case, I'm going to enjoy dinner by myself. 那我今天晚上不能跟你吃饭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自己在家吃吧。The next one is extreme. Extreme. Don't go to extreme. Don't go to extreme. 不要走极端，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Don't go to extreme， 不要钻牛角尖。 没错，做任何事情呢都要掌握一个度，所以 Don't go to extreme。 The next one is damp. Damp， 潮湿。那我们学这个单词的时候一共有四个代表潮湿的词，这个 damp 指的是在一些阴暗潮湿的地方，例如有一些长苔藓的地方就可以用 damp 来形容。另外一个下雨之后的潮湿可以用 wet， W-E-T， wet。 那么在南方潮湿湿润的天气用 humid， H-U-M-I-D， humid。 例如今天的湿度是怎样的， What's the humidity for today？ H-U-M-I-D-I-T-Y， humidity Humid, humidity.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如果有很多女性听众的话，大家要注意自己皮肤的保湿。那么这个单词就要用 moist, M-O-I-S-T。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使用 damp, wet, 或者是 humid, 会让西方人感觉到非常的诧异。 Damp, humid, 皮肤的保湿要用 moist 这个词。 对，如果大家把它变成名词就可以说 moisture， 后面直接加 ure， moist， moisture。 The next word is pullover， 就是刚才介绍的叫套头衫或者是毛衣的圆领衫， pullover， pullover。 另外不太清楚周老师在冬天的时候喜不喜爱穿高领衫呢，就是那种领子能翻下来的衣服， 因为它比较保暖嘛。 那您知道这英文叫什么？ turtleneck， 乌龟脖，乌龟领。 turtleneck， T-U-R-T-L-E neck， N-E-C-K， turtleneck， 乌龟领衫，也叫高领衫，感觉非常有意思。 非常的形象。 是这样的。 The next one is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对别人的一些喜事进行表示祝贺，直接说出来祝贺别人的时候就是这样 Congratulations。 例如我告诉周老师 I'm going to get married， Congratulations。 I win the scholarship， Congratulations。 I won， Congratulations。 I'm going to have a baby， Congratulations。 OK， 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向别人表示祝贺的时候大家要用 Congratulations。 那么一定要注意说这个句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要特别丰富，显示出与别人共享喜悦，千万不要用这种语调 Congratulations。 所以大家要注意，我在自己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自己的外教，我的 professor 就说过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 the way you say it is important。 你自己说话说什么不是很重要的，你说话的方式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前几次课中我给大家强调过这个，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The way you say it， 表示高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Congratulations， 表情、手势还有语调。好，下面一个词是丝质的、绸子的， Silk， Silk， 那么不太清楚周老师是不是喜欢 silk product， 丝绸产品呢？ 非常喜欢，而且呢外国朋友特别喜欢我们的丝绸制品。 对，那么大家如果 go traveling abroad， 那么大家可以买一些 silk 丝绸的东西给你的外国朋友做一些 souvenir 纪念品， S-O-U-V-E-N-I-R souvenir 纪念品。 许多朋友来北京呢也把 Silk Street 作为自己的必去之所， 就是我们的秀水街。那么可以带你的外国朋友去秀水街。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张骞出使西域所开辟的 Silk Road 丝绸之路， Silk Road。 好，下面一个词，头巾， Scarf。 Scarf 我们经常就是在有风的时候裹在头上的，就叫 Scarf。 的确是要想出国了，所以今天涉及到的一些词呢都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下面一个手工制品，剪纸， Paper cut 也可以称作 Paper cutting、关于这种中国的 DIY 产品，也就是我们的 Handicrafts H-A-N-D-I-C-R-A-F-T Handicraft。我们还要介绍一些其他的东西，例如 Chinese knots 中国结， Chinese knots knots K-N-O-T-S 中国结， Embroidery E-M-B-R-O-I-D-E-R-Y Embroidery 刺绣，那么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中国的手工制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对话。 Going to study abroad， 要出国学习了。 Hello Susan, how are you？ 首先非常简单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Hello Susan,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代表是你好吗。那么大家现在一定要注意， How do you do 已经过时了，在英语中不要使用。 Very well, and you？ 非常不错， and you 你呢？ Fine, thanks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Where have you been? Fine, thanks. 我们也可以说 pretty well, pretty good, 非常好。那么表达一下自己的高兴的状况。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这是一个固定的表达方式。好久没有见到你了。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For ages 代表是时间非常久。就是我们说的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Where have you been? 你到底去哪儿了呢？ I've just come back from England. I've been on holiday for 2 months. 非常长的一个假期。I've just come back from England. 刚从英格兰回来。I've been on holiday for 2 months. 有2个月的假期呢。这个时间非常长。这个地方他说的 England。那么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它只是代表英格兰，不代表英国。英国用 UK 或者是 Great Britain， 要注意 UK 代表英格兰， England Scotland 苏格兰， Wales 还有一个是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The Northern Island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是我们说的 UK， 但如果说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只代表3个地方，那么大家想一下是哪3个地方呢？是代表的 England, Wales and Scotland。 England, Wales and Scotland。 所以大家以后在与英国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不要问别人 Are you English? 因为他有可能来自于苏格兰、爱尔兰或威尔士，这样对他是一种歧视。所以大家直接可以问 Are you from UK? 这是最礼貌的一种问话方式。 Have you started working again yet? 那你重新开始工作了吗？投入到工作状态了吗？ Yes, the term began last MondayI heard you were applying to study in Britain. Have you had any news? Yes, the term began last Monday. 那么能看得出来，能猜测出来，这位说话者是一位老师，他说的是 the term began last Monday. 那么上个周一，这个 学期就开始了，那有可能他也是学生。I heard you were applying to study in Britain. 这个地方他用的是 Britain. 我听说你要想去英国学习， applying to, 申请。那么要注意 apply, 它的名词是 application, 申请人 applicant, APPLICANT， 他是想去英国学习的。 Have you had any news? 有什么消息吗？ I've just heard from your embassy that my visa has come through. So everybody, my question is, do you think that two people come from the same country? 周老师，您觉得看到这句话、I've just heard from your embassy that my visa has come through. 那么您觉得这两个说话人是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国家呢？ 不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因为它这里面有说Your embassy, my visa. 对，从你的大使馆，那么可以猜测对方应该是英国人，所以 your embassy 代表是 the embassy of the United Kingdom. 嗯， 那么我听说 heard from， 从某人那听说什么事情 ，that 一个宾语从句 ，my visa has come through， 我的签证已经过了。大家要注意，很多年轻的学生想出国，经常说签证过没过，过了之后就是 my visa has come through。那么当然也有拒签的可能，那么就可以说 my visa has been rejected。 My visa has come through. My visa has been rejected. 两种不同的情况。Congratulations. When will you leave? 那么这个是周老师表达出非常兴奋的一个祝贺的手段。Congratulations, when will you leave? 那么什么时候离开呢？ In a fortnight, and that's just what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What should I take with me? 那么征求建议了。In fortnight, fortnight 代表 14 days, 14天，或者是 2 weeks,两周，就像我们在教外国朋友汉语的时候，我们经常说 twenty days 二十天。那么在英文中叫念时，代表的是二十。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单词会表达不同的数字。例如，十二英文就叫 dozen，dozen，d-o-z-e-n，dozen。那么另一个就是二十 ，score，s-c-o-r-e。 S-C-O-R-E score 代表二十，例如我们在谈到七十的时候就可以说three scores and 10 years， three scores and 10 years 代表七十年。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学到的两周十四天 fortnight，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十年 decade D-E-C-A-D-E。所以大家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可以熟练的使用这些词汇。 And that's just what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这就是我想跟你聊的一个原因。 What should I take with me？ 就代表我应该带什么走呢？ How long are you going for？ 那你打算在那个地方待多久？ How long are you going for？ 2 years。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2 years， 两年，省略句型。 I'm going for 2 years。 Oh well, in that case, you need to take clothes for every season. Temperatures are not as extreme as they are in northern China. Our winter is not as cold as Beijing, but it's very damp. You'll need several pullovers, an overcoat, a raincoat, and of course, an umbrella. But don't take too many clothes with you. You can buy them quite cheaply in England. Oh well,In that case, you'll need to take clothes for every season. 待两年的话，应该每一个季节的服装都要带着。所以第一个就是 take clothes for every season， 换季的衣服必须要带的。 Temperatures are not as extreme as they are in northern China. 那么在我的国家，温度不像在中国的北方一样极端。那么要注意 are not as extreme as。不像什么一样极端，那么我可以猜测他去的这个地方温度波动是不是很大的。 Our winter is not as cold as Beijing's， 要注意必须加撇 s。 Our winter is not as cold as Beijing's， 不像北京的冬天一样冷。 But it's very damp， 但是非常的潮湿，感觉是英国这个地方。那么大家知道冬天和夏天都是非常潮湿的，那么如果大家去英国会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要使用 heater 暖气，一般回到屋子里就要把暖气打开，因为是非常潮湿。

那么大家要注意，在最后一句话中 It's been a pleasure， 那么强调是我的荣幸，我们也可以说 You are welcome。 那么现在不太常用的句型是 Not at all， 所以大家在使用英文的过程中尽量使用 It's been a pleasure， You are welcome。 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 It's been a pleasure 看成很乐意为您效劳，这是我的荣幸，那么很愿意帮助您，这是我的责任，也可以。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回答方式，别人会说 thanks a lot， 可以这样说 that's what a friend is for， 朋友就是起这样作用的， that's what a friend is for。 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 Well, goodbye everyon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冬奥英语，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奥明星短道速滑选手王蒙。王蒙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获得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四年后又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短道速滑女子500米、1000米以及3000米接力的金牌，可谓硕果累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王蒙的英文介绍。Athlete Wang Meng was bor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1985.She broke the Olympic records in the 500-meter preliminary and semifinal and got the championship at the 2010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Vancouver. She competed in cooperation with her opponent in the 3000 relay and won the gold medal. 好，刚才的英文介绍大家听明白了吗？主要说的是王蒙是黑龙江人，出生于1985年。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他曾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项目的预赛和半决赛中打破冬奥会世界纪录，并且最终在决赛中获得了金牌。此外又在3000米接力赛中和队友们一块获得了金牌的好成绩。好，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些比较关键的词汇。首先是 preliminary 和 semifinal。 preliminary 是预赛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preliminary， preliminary， 预赛。而半决赛呢，其实挺好记的，就是 semifinal。 semi 指的是一半， final 本身是决赛的意思，所以呢 semifinal 就是半决赛的意思。记住了吗？这是在比赛中最常见的词汇。再来听一下这句话。Wang Meng broke the Olympic records in the 500-meter preliminary and semifinal.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